東京都政府將警戒級別上調至四個級別中最高，未有要求餐廳和其他商戶縮短營業時間，但呼籲民眾避免多人結伴外出用膳。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明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几时是最后？边个知啊？将来好多嘢都未知嘅，有啲嘢趁可以做，快啲做啦！ 一首好歌可以断了肠。 例如 Nowhere Boys 今次就系本住找紧还有摇滚嘅年代，大声咆哮。 逃出夏天的都回到现场。 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有余佬阿 Ben， 监制谢国维。今个礼拜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Nowhere Boys 最后的摇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 Kitty 啊，有人咧喺个 IG 嗰度 follow 又 unfollow 又 follow 又 unfollow 我啊，唔知佢想点咧？ 莫非呢啲就系传说中嘅社交平台交友技巧？ 吓，咁唔系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等我同你认真咁样研究下社交平台交友大法，你话好唔好咧？ 好，不过头先你讲个账号咧卖广告嘅啫， 唔系嘛？ 究竟系师培俾我哋估嘅嘢冻啲啊，定系我啲脚冻啲啊？ 我形容俾大家听，冻啊，一块铁嘅物体嚟噶。我估啊估啊估，刮痧啲 friend 系啦，就系、是、刮痧板。呢、這、一个刮痧板比较特别，因为佢系玉石，咁所以就咩啊？ 玉石啊。 好难， 系啦，难到我哋唔识笑，都要谂下咩嚟噶。 系咯。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莫莉，敏感时刻。 Hello， 莫莉，你好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逢礼拜四晚咧，10点钟当然梗系会有李亚力喺度啦。Hello， Hello， 敏大人好，和你好，各位朋友好。 系啊，你好啊，今日我想问下李亚力又会讲啲咩咧？ 哇，呢一套系一套日剧嚟嘅。 嗯。 我想讲好耐噶啦，不过一路咧都好犹豫啊。点 解咧？ 因为咧，我觉得要介绍俾人睇咧，就即系呢个要家长辅导先睇得嘅。如果系剧嘅话， 即系好变态嘅。 佢唔係好變態嘅，因為呢個日劇比較得意，因為首先我哋知道背景啊，背景咧就係日本本身咧，國內係不准賭博嘅， 嗯 ，OK 係唔可以有任何形式嘅賭博， 嗯 ，OK 即係所以就出現咗會講賭博嘅漫畫同埋電影啦， 哦 ，OK， 所以今日想講嘅咧就係、 是、一部叫做由漫畫改編嘅日劇叫做、嗯。狂赌之冤 哦， 咁、啊、有睇完就知噶啦，即系好震撼嘅呢套嘢。 系 咁一阵我会解释点解震撼。咁喺日本以我观察咧，当然有好多类似噶啦嘅漫画啦，譬如比较出名嘅已经拍咗三集电影嘅就系、是、赌博默示录啦。 嗯， 人气好高企嘅，因为佢揾啲好劲嘅演员去做嘅。 嗯， 即系有香川照之去做添，第一季同第三季。 嗯， 咁你谂下一个即系半泽直树个死对头咧，咁、 嗯、Eric 啊，我想问一下有到内地电影咧，好似 动物世界 系啦，咁呢个系咪 都系关赌事噶？ 系咪改编噶？ 佢系应该系买咗个版权翻拍嘅， 就系、是、呢个叫《赌博启示录》啊， 系啦，冇错啦吓，咁佢又捉咗个神，佢 有米高德格拉斯噶， 系啊，好犀利噶， 系啊，英文噶。 咁佢嗰段讲英文啫， 系 咁咧就赌博默示录就去到第三集啦，又系即系喺日本就好烧得嘅。咁、嗯、呢一个咧就属于新晋啦吓，咁佢系慢慢开始嘅，咁2014年就开始有连载噶啦，咁就后屘就好快2017年咧就有两季嘅动画啦，咁未完嘅，因为原著都未完啊嘛，咁咧2018年 即系连个小说到而家都未，唔系个漫画到而家都未完嘅， 系啊，仲画紧嘅， 哦。 而家非常 即系海贼王啲 friend 嚟噶咯， 冇错，海贼王都拍咗好即系 好耐 啦， 系啊， 好多集先改啊，但系佢好快，根本一路画紧就一路拍噶啦， 系。 咁所以咧，跟住2018年咧就有日剧啦、 嗯， 又系两季嘅， 嗯。 咁咧，而且咧，因为唔够用啊啲剧本，咁咧佢就将 咁为之剧本唔够用，即系唔够一季咁样，哦， 系啦，原著未够嘅，咁佢就2019年咧就拍咗一个半前传。即系电影版就半前传就补翻日剧版或者动画版里边未有嘅嘢嘅， 嗯 ，OK， 咁所以就三嚿嘢啦，即系动画啦、日剧啦同埋电影嘅。咁其实动画同日剧咧大同小异嘅啫。咁你可以拣睇真人啦，定系睇动漫啦吓。咁如果系日剧方面咧，个导演咧就系英绵，咁主演咧犀利啦，就系道边美波啊，边滨咩先？滨边美波。 嗯。 滨边美波、高杉真就同埋池田伊莱莎嘅，咁、 嗯、 原著咧，其实嗰个漫画个原著咧，佢有个古仔写编剧嘅，编剧就系河本彦啦，咁就画画咧就系上川头，咁呢个看点咧日剧啊，点解要介绍日剧咧多啲咧？因为日剧个看点就系呢、這个滨边美波同埋池田伊莱莎主演啦，啱、 嗯、 啱一个正一个邪啦，即系一个中一个奸啊。我哋咁样分啦，咁即系呢两个咧就系、是、当今叫做最有呢、這个日剧天后嘅一个潜质嘅。 嗯 ，OK， 咁阿彬彬好犀利噶，佢已经拍咗好，因为童星出身噶嘛，佢咩类型嘅剧都有，推理剧又有，温情剧又有，爱情剧又有，咩都有嘅。 嗯， 咁呢一套狂赌之冤咧，基本上佢系一个属于半变态嘅一个主角嚟嘅。 哦， 基本上佢里边所有角色都系有少少变态。系啊，傻傻地 嘅，即系其实佢哋嘅人嘅黑暗面系放晒出嚟嘅。 冇错啦，冇错啦，啊，冇错啦，即系你差唔多系一个高中版嘅权力游戏啦。 系， 咁错啦。咁池田伊莱莎就系、是最靓贞子啊，即唔系扮贞子，话最靓嘅贞子电影嘅主角。 我睇到佢哋啲截图咧，啲样咧都系好鬼恐怖、阴森、好艰险咁样。 系啊，但 明明个样几靓女嘅。 佢靚女㗎，係 咯， 佢本身係靚女。佢而家你睇到嗰張圖嗰個表情咧，喺一間我哋會解釋嘅。 哦， 咁、 嗯、 就因為佢點解叫狂賭之冤咧？即係個深冤咧，就係佢一類似就係你一進入咗賭博嘅世界，你基本上就難以自拔㗎啦，你翻唔到出嚟㗎，好似深冤咁，而且越賭越深嘅。咁、 嗯、 但係咧，因為佢哋嘅角色嘅問題咧，就會變成咧，即係每一個有份賭嘅角色咧，即係嗰啲高中生咧，都會有一個所謂極樂嘅表現。 即係去到最盡 咧， 去到最盡咧，就是、好似而家你睇到嗰張圖嘅表情咁啦、 哦， 就一個好似進入咗極樂世界嘅一個表情，係咁、所以係比較特殊嘅一個演繹方法，作為一個青春文藝嘅少女演員咧，咁鄧邊美波都可以演到咧，其實真係幾值得一讚，都放出去咁樣去拍嘅。咁呢個就係演技上嘅值得要讚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雖然係電視劇咧。因為其實佢都幾跟得漫畫或者動畫都幾近嘅，咁、所以咧其實好多位置咧，我哋睇落去咧係喺真人版咧，反而有一種實在嘅感覺。動畫咧始終係好實啊，即係譬如你譬如假設啦，唔係假設啫，佢譬如有啲講啤牌嘅一啲賭法咧，即係睇賭神咁啦。你話賭神拍卡通片好唔好睇？ 会硬系觉得好似好似争咁啲咁咯， 系啦，你睇人真系睇人发哥嗰种甩牌啊，嗰种咁嘅嘢噶嘛，咁所以日剧咧系好睇啲嘅，我自己觉得，咁同埋佢哋嗰个表情咧真系做得好鬼似，即系因为漫画就你画到点都得噶嘛，咁但系即系佢哋用真人去演嗰阵咧，就会有一种真人嘅气势喺里边，咁尤其是咧佢嘅池田伊莱莎饰演嘅即系所谓呢、這個學生會會長咧，咁、其實佢基本上咧成日都係陰陰沉沉同埋唔出聲，因為佢嘅出場好得意，佢出親場咧就係君臨天下嘅感覺，咁、佢基本上咧要靠佢要靠唔出聲啊，靠眼神啊，靠肢體語言去演嘅、其實都幾吃力嘅，咁暫時 OK 嘅，睇咗兩季佢都仲可以表達到嗰個角色嘅特色。 我見咧佢哋直情係咧，因為個啲劇即係卡通版咧，佢嗰個主角個眼係紅色嘅，佢畫到佢。 係啊，呢、這個就係進入咗極樂狀態的時候就會變㗎啦。我睇完卡通片咧，睇呢個日劇嗰陣咧，好期望佢點樣 變咧，係點做咧？ 當然係 CG 啦。 係，但 係其實佢唔係就係變紅㗎。佢係個瞳孔會收縮嘅，收縮到好似蛇咁樣。係啊， 因為我睇到少少截圖就畫咗啲紅色嘅眼影嗰啲，我以為嗰啲眼線眼影就已經代表佢隻眼紅色添。 佢拍出嚟嗰陣真係變曬紅色。 哦， 係啊，真係有啲少少嚇人，所以係好極端嘅一個演繹方法。 係，咁呢套係咪三級片嚟㗎？ 唔係。冇事發生嘅 今日咧，你講嘅咧就係《狂賭之冤》嘅呢個真人版嘅電視劇。咁一首歌翻嚟，再講俾我哋聽個劇情究竟係講啲乜嘢啦？點樣狂？點樣賭法啦？ 窗滿百鳥花，似屬於昨晚。梳化堆滿衫，兩件飛上了吊架，掩著臉，左邊海遊人剛剛。See you later. 叶巧林的二人份，今天李亚力介绍给我们的一个日剧叫做《狂赌之冤》，到底怎样狂，怎样赌，又怎样落深渊呢？李亚力会怎样做呢？他们 OK，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背景，时空背景是虚构的，就是日本呢就经济呢主要呢就由一个很大的家族控制住的，这个家族呢一个昵称就叫做百思一族，即系诗系口字边做个食啊，咁呢个系一个所谓日本汉字嚟嘅，就系冇呢个字嘅。咁佢嘅意思同我哋中国有呢个字嘅意思系唔太一样。 系 咁音都唔一样嘅，咁所以我哋暂时当佢系一个日本汉字先。咁就百思一族啦，咁所有佢哋嘅族嘅姓咧都系咩诗咩诗咩诗咁样。咁就譬如陶诗啦、等等诗啦、松诗、阴诗、阳诗、和乐诗、郡诗、白诗，系啊，阴诗，美诗啦，同埋交叉诗， 美诗添啊， 美一条美个美， 哦， 一条美个美，咁同埋有个叫好得意嘅叫交叉诗，咩叫交叉诗？个交叉系唔讲得嘅，所以叫交叉诗。咁咧，而呢个女主角咧就系蛇诗，蛇诗梦子，蛇诗呢个姓咧。就是屬於百思一族的最末端的分家，咁蛇絲夢子女主角咧就係蛇絲族的代表嚟嘅，咁咧但係呢個蛇絲族就已經係被即係好暗淡噶啦，咁啊屋企冇人嘅，就呢個女主角係父母傷亡啦，咁啊有一個喺醫院卧病在床嘅姐姐啦，咁雖然都又冇收入啦，又要付出醫藥費啦嚇，咁但係佢有足夠嘅財力嗰度。啊，咁就係咁啦。咁呢、這個女主角咧就最大嘅特色就係黑髮啦、神秘啦，成日都神秘咁笑啦。咁同埋都擅長賭嘅。咁亦都好鍾意享受呢個風險嘅，即係賭博嘅風險。咁最討厭係咩咧？就係唔鍾意必贏同埋必輸。 即 係 點啊？ 即係佢鍾意 uncertainty 咁樣。 係啦，鍾意 uncertainty。同埋鍾意嗰個 未知之數。 端風險。 即係贏緊嘅 佢就唔鍾意。 系啦，唔中意嘅，输紧又唔中意嘅，同埋佢中意去到尽嘅，即系好似赌神咁样，次次都松轻嘅。 咁即系佢应该好有钱噶咯？ 冇，从来我睇到咁耐都未知道佢背景有几有钱啊。 系 ，OK， 咁咧跟住咧嗱，佢其实隐喻咗日本经济被呢个财阀控制嘅一个面向啦。咁咧跟住咧呢一班百思一族咧就有一间私立嘅百花王学院。一间私校嚟嘅。咁呢个私校咧就专系培养将来成为日本政坛经济圈里边嘅所有名人嘅。OK， 咁咧，但系佢哋教学方式好得意喎，除咗上堂之外咧，最重要嘅课活动咧就赌钱。吓，系啊，系佢咁解释。 系 咁咧，一定要赌嘅，即系你任何课都冇噶啦，一定要赌嘅。咁咧赌完咗，咁你每一个月咧， 佢哋用唔用筹码？ 用钱噶。用真金白銀嘅，咁咧就成個學校嘅賭場咧，咁多個即係成個學校嘅賭場咧，都係學生會管理嘅，好犀利。 即係唔係老師管理，反而學生會啊？ 睇咗咁耐未見過老師嘅，咁係咁噶啦。日本啲漫畫咧，少年漫畫係咁噶啦，好多學生會主席可以管理日本。咁呢啲普通嘅學生咧，每一個月咧都要上繳嘅。你当系会费啦，学生会费啦，咁样咁作为维护费嘅，咁大件事啦。自从咧呢个陶斯一族嘅族长咧代表叫陶斯尔罗利咧，佢坐咗入呢个学生会会长个位之后咧， 咁佢就成立創新咁樣將呢個運用呢一筆會費，就創立咗個加速制度。即係加速制度，好似畜生嗰個畜，加速制度。咁咧就因為學生好多噶嘛，要俾會費噶嘛。好啦，咁就睇下最俾得最少嘅100個係邊個？ 嗯， 呢最少嘅100個咧就會掛咗個牌叫不合作傾向學生，俾個牌佢掛住。咁咧，其他人咧就當佢係好似加速咁樣。 哦，但我喺呢間學校唔賭錢就唔得嘅，一定要我賭 嘅。你唔賭錢，你咪自己拎錢去交咯。 咁可以轉校， 咁咪做唔到名人咯？因為佢話名人學校嚟噶嘛呢間。 冇錯啦，呢間係培訓你將來成為正經商三界嘅咩嘛。 咁啊，所以細細個讀書已經嗌你教你 all in。 佢有解釋嘅，佢話你如果連賭錢呢個咁大嘅風呢、這個風險都負擔唔起嘅，將來點樣管一間 公司？即係佢而家係愛嚟練大你嘅膽咁樣。 係啦，風險管、學風險管理同埋風險投機。咁但係咧，佢就因為本來就係咁樣嘅啫，但係佢因為呢、這個圖斯以羅嚟搞咗個加速制度之後咧，就變咗咧就好多問題出現咗啦嚇。咁、就基本上由佢呢一族咧控制曬啦。咁女主角咧係一個轉學生啦，突然間喺學期中就轉入去讀呢個高二、高校二年班嘅。咁、就由佢咧呢、這個插入點咧，就開始挑起一連串嘅戰爭，即係鬥爭啦。咁咧，其實成個劇情係咩咧？就好似女主角咧，就用猜皇帝嘅方式。 嗯。 OK， 佢就挑戰，因為佢要賭嘛，佢要賭得大，佢同普通學生賭唔開心。 嗯。 佢要賭得大，咁所以咧，佢就專係揾學生會啲成員去賭嘅。 嗯。 因為學生會成員咧，通常都賭得好叻嘅。 嗯。 同埋好多錢嘅，譬如有一個咧，就係嘟嘟玩具廠，日本啊最著名最大嗰間嘟嘟玩具廠嘅千金。 嗯。 咁你知幾多錢㗎啦？啊咁咧，但系佢嘅遊戲咧就唔係我哋一般賭嗰啲嚟嘅，即係一般賭嗰啲你會見到嘅，但係佢唔會攞出嚟玩嘅，即係唔喺個劇裏面嘅。佢哋賭嗰啲好奇怪嘅，叫咩？譬如雙重神經衰弱啊， 嚇、 啊！聽完都唔知係咩。 係咯， 係啦。咁咧， 賭完我係咪就會神經衰弱㗎啦？輸咗。 唔係，其實就係背牌咯。 哦， 即係兩盒牌，你要一 pair pair 咁樣。揀咯，最快完成嘅就贏咯。咁、你全部要靠記憶嘅啫。咁、或者係會玩公共財遊戲，哇！呢、這個非常之複雜，解釋唔到，大家自己睇咯。 好 嚇、啊，跟住咧就又可以有啲輕鬆喎。譬如佢有一個係夢想，其中一個女學生一個學生會嘅人咧，夢想係去呢個荷里活做演員咧，佢就搞咗一個對決，就是、演技對決，睇下邊個可以攞得最多 fans 嘅分數。 嗯。 咁就係呢一啲形式嘅，即係佢雖然講出嚟係一個賭博咧，當然佢背後最後嘅 ultimate 嗰個目標就係賭啦，即係決勝負咯。咁只不過佢係換咗唔踢波啊，唔射箭啊，唔遊道啊咁樣。 係，同埋一嚟就 all in 嘅，連阿爸阿媽副身家都會冇埋嘅，隨時。 冇錯啦，咁亦都好多佢嘅角色係突然間本來賺好多錢嘅，跟住突然間一夜變咗一無所有啊，跟住又反翻去啊咁。即 係 又可以變翻做有錢女啊咁樣，咁其實佢有一段係譬如公共財其實幾精彩嘅，即係構思呢一個成個遊戲呢個作家都非常之有睇有諗法嘅嚇。咁、其實佢有唔多唔少有陣時候我會睇到咧，佢有啲譬如呢啲譬如公共財啊，或者係猜心理嘅遊戲咧，唔多唔少咧，同而家我哋見到嗰啲咩基金啊， 係咩會啊， 係咩會啊，其實好鬼似啊，係啊，咁所以即係睇落去咧，你可能係覺得咦好新鮮喎、啊，咁其實睇清楚啦，可能都係隱喻緊咧現實世界中咧好多騙騙騙嘅嘢啊，或者係一啲大賭啊，譬如對沖基金啊呢啲咁嘅一個方法咯，係啊，咁所以幾好睇嘅。不過我最中意都係睇佢哋進入個極樂嗰陣。對眼突然間會變紅色啦，跟住瞳孔收縮條蛇。 但係其實而家係如果真人版嘅話，係咪就咁做一季嘅咋？ 兩季 係 15集總共。 15集，第一季係幾時做㗎？ 2018年咯。 2018年，跟住上年就做第二季啦。 係啦，係啦。咁、上年做二季，因為第二季我唔知佢嘅原因係咩，佢做咗5集即係、就是、第二季，咁後屘就用呢個電影版去補咯。 哦，啊！电影版点样去补落去剧集 不足咁样噶？电视电影 听唔到？ 补翻前传咯，即系第二季前边或者应该咁成个背景未讲嘅一啲关于前边嘅一啲故仔咯。 哦， 即系佢哋点样嚟啊？点解会 陶斯以羅莉點樣去入去變咗學生會會長啊？呢一啲咧，即係每個角色嘅前面嘅背景，除咗女主角啊，即係除咗阿夢子之外冇講到之外，其他全部都會即係帶翻出嚟，等我哋知道哦，點解會搞到咁啊？點解呢個斯立百花王學院會搞到變咗一個賭場啊？就係咁咯。咁所以佢用。 咁之后第三季即係会几时会播，会唔会都拍緊㗎？ 未见到第三季，但见到第二集嘅电影版。 哦。 係啦，有预告啦，咁即係有预先讲咗出嚟啦。咁就睇下佢係应该係承接住电视劇啦，定係电影版嘅下半决。 好，咁今日 thank you 晒李亚力啦，李亚力介绍嘅就係一个日劇嘅黄岛之渊，先听一节十点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毕业礼改在网上举行，有毕业生发起在校内游行表达诉求，他们由大学站步行至本部，沿途叫口号和展示横额，有保安人员在场拍摄和作出广播警告，期间发生口角和理论。有毕业生认为校方取消实体毕业礼有政治考虑，中大发表声明指部分人士展示港独横额和旗帜，并高叫港独口号，予以强烈谴责，并已经报警处理。警方晚上说，就有人在中大校园内聚集，期间展示港独横额和旗帜，叫喊港独口号，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更有部分人沿途以喷漆作刑事毁坏。对于有人在大学校园内公然违反香港国安法和进行刑事毁坏，警方高度重视并予以严厉谴责，警务处、国安处已经接手处理并展开调查。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九宗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个案，涉及一间幼儿中心和八间小学，一共211人，全部情况稳定，当中有一人获安排入院。涉及的幼儿中心是香港保护儿童会暨念士日托婴儿院。至于八间小学分别是码头涌官立小学、圣公会基福小学、启基学校、汉斯德瑞学校、东华三院冼次云小学、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和天佑小学。當局會安排受影響班別的師生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並會建議受影響學生在未獲得檢測結果前停止面授課程和活動不少於7日。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是本地個案，其中2宗源頭不明，另外有超過20宗初步確診，大部分是來自全港多區的本地個案，涉及不同社區層面。其中一宗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患者住在东半山丝路拔道，在中环翻工，曾经到过湾仔洛克道的 Starlight Dance Club， 亦有5人曾经到有关地点之后确诊，是初步确诊，怀疑出现群组爆发。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退休人士住在大角咀的浪晴湾。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这些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最终确诊，证明社区内的传播链持续增加，疫情有可能急速大反弹。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纽共15个国家日前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将根据协定规定和香港发展的实际需要，支持香港尽早加入 RCEP。被問到簽署之後，中國對部分澳洲商品的進口關稅和限制措施是否會有調整？商務部發言人高峰表示， RCEP 是成員國共同達成的區域自貿協定，各方已經就貿易關稅減讓等問題做出系統安排，中方將與各成員共同努力，在協定生效之後實施和執行規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321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54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08，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1，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56.61美元，賣出1857.38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聽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明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如果要你俾分波成十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俾八分佢。之前咧同我对 band 嘅鼓手 Sophia 咧咬手瓜，我都冇谂过一个男仔会咬输俾佢。咁如果俾好低分波成嘅话，咪好惨咯。 我系乐队 Fiesta 嘅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成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援会。 音乐说，袁伟豪的音乐选择 ，BGS 我好中意。初中嘅时候，每日翻屋企都会睇佢嗰阵，我睇 LD 嘅嗰阵， 系 睇 LD 睇晒佢嗰个即系历程啊，嗰啲经典金曲啊，譬如话系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 系 跟住就走去房就攞部机就去打带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嚟咧敏感时刻嘅直播室啊，李敏送走咗李亚力啦，系啦，咁得翻我哋两个， 系啊，咁啊，我 share 一下呢一排又发生啲咩事啦，咁啊，我谂啊两个礼拜之前啦，我就打个电话俾阿李想小姐啊，即系我个大女啦，咁啊佢就喺呢一个英国伦敦翻嚟香港啦，咁跟住就已经放咗监啦，14日啦喺酒店，即系政府指定嘅酒店隔离。已经完毕啦，咁样 会唔会好闷啊？佢有冇讲翻俾你听？ 佢 嗰十四日， 佢话都还可以啦，吓，即系本来就想叫佢，你不如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你嗰个十四日经历啊，因为我哋节目冇访问过一啲真系隔离啲人士啊嘛，咁但系佢啱啱而家呢个时间就系英国要上堂， 哦， 系啦，咁啊，所以就等佢注重学业先， 系， 咁但系就讲翻啦，咁点解我哋？即係2020年，我諗都不少朋友咧就要接受隔離啦。咁就因為我哋就係要對抗啊，或者係避免咧，即係呢一個新冠肺炎啦，係。咁嗱，咁而家我哋就好清楚咧，即係我哋病就係因為咧有一樣叫做病毒嘅嘢入咗我哋嘅身體咁。咁、但係以前啊，即係講古裝人或者古代嘅時候，嗰啲人其實都唔係好明點解個人會突然間咧，即係會機器壞嘅。咁到底係 內部產生原因啦，係我哋自己係折舊咗啊，定係外部有外敵入侵咧？咁樣佢都研究咗。點解會令到人生病？即係點解人會生病嘅？咁、其實咧喺最傳統、最古裝嘅希羅時代咧，咁有啲神話嘅。咁嗰啲神話當中咧，就有一個古仔啦，我應該成日同你講嘅，因為咧呢個真係牽涉咗好多嘢嘅。咁就係咧，就係、以前嘅世界當中，人類係冇火噶嘛，咁、所以就要去呢個奧林匹克山咧、偷嗰啲火啦，咁啊即係呢一個英雄啦，咁跟住，但係諸神咧就尤其是宙斯就好嬲啊嘛，咁、咧就要懲罰呢個偷火者啦，普羅米修斯啦，然後佢就諗住，用咩方法咧？我哋個山嗰度咧，我哋咧就速遞翻咧一啲衰嘢落去俾佢，去懲罰佢。咁佢就速遞咗咧個表面上係好嘢嘅，就係用即係用有四個神好有心機整咗咧人類第一個女人啊，就諗住送俾呢啲男人。咁但係喺佢嘅嫁妝，這個女人咧就係、是。潘多拉啊嘛， 个盒子 系啦， 叫佢唔好打开。 系呢个盒系佢嫁妆嚟嘅，点佢打开咁样咯？咁打开咗之后咧，就有好多唔吉利啊、唔幸运嘅嘢出咗嚟啦。咁其中咧就即系除咗战争啊，或者系一啲天灾人祸咧、就包括咧呢个病啦。系啦，咁但系阿潘多拉咧就应该打开嘅时候咧，佢又 快速冚埋嘅关 系，应该冚埋嘅时候佢系打开，应该打开嘅时候佢冚埋，原来个箭底嗰度有希望咁，所以有净系得少少希望走咗出嚟，咁不过都唔紧要，少少都系叫有啊嘛。咁呢个就系我哋古代人点样睇病嘅。佢哋就系觉得吓，我咪就系呢个古仔咯，因为偷火咯，惩罚咯 ，send 咗，咁佢哋就 courier 咗个 punishment 俾我哋啦，咁样。咁嗱，而呢一个西方咧，亦都有一位有一位，我都可以当佢系哲学家嘅，佢就叫医学之父嘅。但系佢哋以前就算系行医，佢哋一套哲学嘅。咁呢一位咧就系、叫做希波克拉底啦。系啦，就 Hippocrates 啦。咁呢个希波克拉底咧，佢咧就有一个医学之父留下一个格言嘅，系俾啲医生嘅。咁咧即系话，如果你做医生咧，即系而家做医生咧，我唔知道香港需唔需要啦。但系听有啲西方国家做医生嘅时候咧，佢哋咧都会咧即系宣下誓啊，念下呢一个咧希波拉克底嘅誓言嘅。 系 咁呢个誓言系点样咧？佢就话。因为呢个翻译咧比较文雅，佢就个我字咧就变咗做如嘅。 哦， 佢咧就愿尽己之能力同埋判断力所及咧，系至此守约咁啦。咁就我 keep 呢个 promise 啦。 系 咁咧就总 之都要尽我嘅能力啦。 系啦，咁啊凡受我嗰班人我字啦，凡受我艺者咧，即系教我点样去医人嘅啦，咁咧我就会敬如父母啦，终身咧就可以同佢咧就系同甘共苦嘅。咁咧如果有急事咧，咁我咧就会去接济嘅。咁啊事比儿女啦，犹如手足嘅。咁啊。如果要我去教人咧，即系头先系人哋教我嘛。如果要我去教人咧，我亦都系无偿嘅，我就唔收钱嘅，无条件咁去受传俾人，传授俾人嘅。咁凡系我所知道嘅嘢咧，我都会无论系口传啦，或书传咧，我咧都会传俾咧，即系我嘅仔啦，或者系我即系吾子或者系吾师之子，及纳约纳及纳世。守此约之生徒嘅， 即系我会发誓噶啦， 系啦，但系咧 对此立誓， 系啦，咁但系佢受呢、這、一个即系医术咧，都系受俾啲维罗人嘅啫，佢交门户嘅，就此外不传他人嘅， 系咯，因为佢头先又讲就话边个人想学嘅话，我一定无私咁教佢，跟住转个题又其实都唔觉系， 系啊，但唔觉系 嘅，啲医生又咁有钱，佢都唔使你照顾佢，即系你嘅师傅一定好有钱噶嘛。 咁跟住咧，佢就讲咧，就有一个重点咧，就系如必不以毒物药品与他人，即系我唔会咧，即系我识得 知即系我识得边啲有毒噶嘛，咁、但我就唔会开啲毒药俾人嘅、 即系我唔会杀人，只会医人， 系啦，咁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即系呢呢个 遵守嘅承诺 ，hypocritic 嘅承诺啦吓，咁跟住仲有咧，佢就有一个约誓咧，就系我唔会咧就为妇人施堕胎之术嘅， 哦， 系啦，咁佢话至于手术咧，系啦，就另待高明啦，就我唔做啊。就如不思之啦，系啦，手术我唔开噶啦，你揾专科医生啦，啊，揾定揾得外科啦咁样，咁同埋咧，佢就系、是、逢男或女啦，文人奴隶啦，如之唯一目的咧，就系、是、为病家谋福嘅，即系无论你男女啊，男女老少啊， 有几穷啊，咩、人都好， 系啦，咁总之咧，我就不为种种堕落害人之败行啦，又不为。有奸之事嘅，即系佢好强调啦。总之我唔会做衰嘢啦，尤其是咧，即系我唔会咧就攞呢样嘢咧嚟沟女嘅， 只会做正义嘅事。 系啦，呢个咧就系佢嘅医生誓言啦。 一切。 每个人都希望身体健康，尤其是而家疫情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生活得继续美丽。佢系刘德华。但人头先讲完医生以前嗰啲啊， 系啦， 即系宣誓嘅， 医师誓词嘅，咁呢个就系源自咧一位咧就叫做希波克拉底啊 ，Hippocrates 嘅叫西方嘅医师啦，咁咧。佢都即係大家都可能啊咁佢個醫師佢有咩巴閉啊咁樣咁呢而家聽返佢當時嘅醫學理論呢可能覺得好簡陋嘅咁但係當時係完全冇人識呢樣嘢㗎嘛啲係零即係零知識㗎嘛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喺人哋即係幾千年嘅歷史當中然後就再建立知識㗎嘛咁我就係點話叫原地開始啦咁呢下呢個希波克拉底呢佢咧就覺得咧，即係佢哋呢一學派叫希氏學派啊。佢覺得疾病咧就係因為體內有四種嘅液體失調。 嗯， 係啦，呢啲體液失調啊， 血液啊，一定有。 咁呢四液咧係邊四液咧？咁有顏色嘅，一定有血液啦。 係咯， 咁係咩色啊？ 紅色啦，梗係啦。但係有陣時可能黑色嘅，聽唔住之後。 咁就但係佢有黑膽汁， 膽 黑膽汁。咁就黑色啦，系啦，系啦，跟住就黄胆汁， 哦， 咁啊， 都系胆嚟嘅， 系啊，咁同埋呢一个黏液，咁黏液咧，佢就用蓝色嚟代替嘅， 哦， 咁就佢觉得咧，即系每一种颜色咧，系即系会代表一啲嘢，即系譬如红色嘅血液咧，就代表咧，即系你好好血气啊，好有 energy 啊，咁样咯。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黑胆汁过多咧，咁样咧，即系就代表你好忧郁啊，咁样咯。 哦， 即系佢每一种，佢就系用四种体液咧，佢就已经去搞掂晒成件事噶啦，咁样。 系。 咁但系当然佢有啲医学嘅方法啦，即系甚至佢会因为我读过咧，就系佢又有啲即係睇到一啲文獻啦，就話講啊，佢可能係會用一啲香草啊啲療法啦，咁你以前都係草藥噶啦，咁啊甚至後期咧有啲人咧就話啊放血呢一種方法咧都係即係稀釋佢哋即係發展嘅，based on佢哋嘅嗰種體液血啊嚇嚟發展嘅。咁你知道放血咧，啲以前有啲西方咧無端端咧就會佢唔係捐血，佢會吉個窿，然後即叫你放下啲血出嚟咁樣， 等佢自己製造啲新嘅血。 係啊，佢哋信 呢一 封嘅理論啦。 嗯， 好啊，咁啊講。咁講完西方啦，咁我哋講下呢一個我哋亞洲區啊，唔知阿莫咧有冇聽過咧一個名詞叫東亞病夫啊？ 有嗰陣時李小龍唔可以做東亞病夫， 你都有睇呢一個新聞即係門咧咁樣嚇，係啦，咁 我唔識扮個初個聲， 咔嚓咁樣曱甴啦，佢講係啦。咁其实发生咩事呢？到底咧，即系呢个东亚病夫呢四个字咧，系边个叫起先嘅咧？同埋佢系咪真系叫我哋中国人咧，定系叫日本人咧？东亚系咪？东亚都几大噶嘛区。咁其实咧呢个词咧，即系如果我哋溯源咧，就系最早出现嘅咧，就系有1896年嘅10月17号有一篇文啊。 哇！仲10月17号写埋日子添。 就系咧。上海嘅英國人嚇，即係嗰啲英租界啊，咁啊就辦咗一份報紙嘅，就叫《智林西報》嘅。咁嗰個作者咧就係一個應該係一個傳教士嚟嘅。咁佢批評咧，佢話批評咧，即係啲當時清政府嘅一啲即係官僚制度。咁所以其實咧。佢咧係主要係鬧緊個政府，清政府，就唔係話啲市民係病夫嚇，咁就係話嗰啲即係政府人員啦咁樣。咁但係 在欧洲方面在十九世纪呢这个Ottoman Empire 这个奥图曼咁啊，柯帝文啊，柯帝文啊，点样译啊？吓嘅帝国咧，咁咧就同埋波斯嗰一带啦吓，咁咧都曾经咧就即连德国啊，即除咗奥图曼嗰边啊，同埋德国咧都曾经喺欧洲咧，即喺唔同嘅时期咧被称为呢、這个。欧洲病夫、 哦、 有欧洲病夫呢样嘢嘅， 所以东亚有欧洲，有冇非洲病夫咁咧？每个地方都有个病夫，或者形容或者形容当地唔好嘅事， 咁 就用病夫啦。 其实就真系睇下嗰派有冇人叫啦。即系譬如话东亚病夫咧，即系已经好多人冇讲啦嘛，即系由呢一个李小龙。这个电影咁啊兴咗一排啦，咁跟住其实你几十年都冇听过噶啦，咁但系呢一排因为呢一个新冠肺炎咧，啲西人就咧勾起翻咧，即系当时一啲嘅即系以前一啲说法咯，啊点解你哋会传咗啲嘢过嚟噶咁样系咪？话笑我哋空 flu 啊嘛，系啦，咁啊嗱喺1896年咧，另外咧都系有一份报纸嘅，咁就開始即係多人出用咗呢個東亞病夫呢四個字，但係最主要都唔係即係係鬧啲人民嚇、虛弱啊，而係話即係嗰個國家虛弱咁樣。咁啊，相反地咧，有啲即係外國嘅醫師咧，即係當時去到中國咧，佢就見到哇，其實咧你哋有啲地方咧個環境啊、衞生啊都唔係咁好嘅，咁但係你哋都可以生存到咧，你哋嘅免疫能力真係好勁啊，所以就佢哋唔覺得我哋係東亞病夫，覺得我哋係啲即係係我哋係呢個中華強啊，直頭係。 有伴侣会恐惧，完美开心到累，要独处也恐惧，没有观众收看眼泪，面对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短暂地进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朗朗荡荡在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空空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症患，肚饿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罪，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在人潮里，我如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不对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后来会被到我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言行极规矩，然后怕 系许廷铿嘅新歌，新歌嘅名字叫做《慌》。咁每一个人应该而家都好惊慌噶啦，因为呢个疫情，希望疫苗快啲可以成功啦。咁啊，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不用再喺惊慌上面度过啦。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377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3.9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9，人民币6.58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96美元，卖出1,858.8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凭着《鬼灭之刃》动画主题曲，将人气推到顶峰。日本女歌手 Lisa， 寻找 Lisa 最强音乐作品。 大家好，我是 Lisa。 星期日下周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 Lisa 歌曲音乐集。 今週の日曜日 ，Lisa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今日もいい日だ、バイチ。 遇见展翅而获得饼店工作机会的晴朗天， 其实猜面团都没想象中咁复杂啊。不过又想，每日重复喺度做同一个动作，啲老师傅唔觉得闷嘅咩？ 啊，不如偷下师，试下整新食谱都好、啊。 究竟阿朗能唔能够做好饼店呢份工呢？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今日敏大人讲嘅就系东亚病夫， 系啦。咁啊，我今日又要讲一讲一个英文嘅点讲用语啦。咁啊，试过咧就同一个女朋友咧就讲紧另外一个男士啦，那个男士就有啲唔系咁好嘅行为，跟住咧即系衰衰格格咁啦。咁我个女朋友就he's a real sick man 咁样啦。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喺英文嚟讲咧。衰人咧有機會即係唔話 he's a bad man 咁啊，佢會用 he's a sick man，即係衰就等於 sick 嘅喺某啲 情況下 咁樣。咁所以咧呢個東亞病夫話最早期咧就真係有人講過咧，就係話即係1896年係指呢個清政府啦。咁佢哋就會用嗰班咧即係啲政府嗰班人都係 sick man 嚟㗎咁樣啦， 即係都可以話佢哋衰人， 其實衰 人 就唔係話病人嘅。咁但係。真唔知咪當時啲人唔係咁識英文咧，慢慢譯就變咗東亞病夫咁樣啦。咁最初咧就係人哋鬧政府嘅，但係後屘咧就去到1903年咧，就以梁啟超為代表一啲中國嘅知識分子啊。佢咧就將即係佢就 expand 咗，或者係佢再去 on top 去 develop 啊發展咧呢個中國病夫論嘅。咁梁啟超咧就喺呢一個新聞說啊，係就係一啲。刊物嚟咧，佢系第一次都用病夫形容翻所有嘅中国人嘅，咁佢就话咧就系、夫中国一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啊！咁即系其实就系想唤醒翻咧，即系中国人啊，因为你哋俾人虾咗咁耐，点解你哋冇 feel 嘅？你哋系咪病咗啊？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去到1903年打后咧，就陆陆续续咧有其他文人咧就会。就是、為咗想叫醒我哋嘅中國同胞啦，咁所以咧都話喂快啲啦，我哋強身健體啦。其實個比喻就係講你喺即係民族主義上，我哋要強身健體啦，同埋喺性格上，你哋唔好咁懦弱啦，咁樣啦。咁即係慢慢就係變咗我哋自己話自己嘅，即係開頭西人係講個有用呢個 term， 但係鬧政府嘅，清政府啊。咁咧，咁不過咧，就去到咧，就有個説法嘅，曾經有個説法咧，就係去到1936年咧，就喺呢一個德國柏林舉行咗呢個第11屆嘅奧運會嘅。咁當時咧，就中國咧就派代表團咧就參加啦。咁喺30個比賽項目當中咧，咁就派出咗140多人啦。咁但係咧都係即係冇乜。进账嘅喺奖项嗰度，咁但你去到啲国际嘅盛会啊，咁系即系捧咗一啲即系比较点讲咧，即系唔系咁优越嘅成绩啦吓，咁所以咧即系都俾人嘅感觉咧，都可能佢哋都唔系好劲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日后咧就东亚病夫咧就近喺一啲譬如话中国睇。玉史啊，或者系有个通俗小说啊，1920年咧就叫近代侠义英雄传入边咧都有用嗰啲字，即系字眼嘅。咁当然啦，就最脍炙人口嘅就系连阿莫莉咁细细个都知道啊，李小龙啊咁样啊。咁你知唔知道咧？李小龙喺边套佢嘅电影当中咧，就系、是、即系用过呢、這个又弄用过一个情节系牵涉到呢个东亚病夫咧。 我真的不记得了，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讲的那套 精武门啊， 是不是呢？我就记得那个画面就是他跟一个人在个擂台上面输了还是不知道怎样的，之后就被人就直情怼呢个牌俾佢， 系啦。 原本怼嘅时候咧，激到佢好愤怒嘅。咁到佢输咗嘅时候，就直情劈咗喺佢嗰度啦。我记得个画面系咁嘅啫。 咁佢就系讲咧，即系呢个叫红口道场嘅日本人啊，派嚟咧，即系一啲人咧做系公仔呢个霍元甲啦。咁然后就送上东亚病夫嘅呢个牌匾啊。咁当时陈真咧就不甘国民。被侮辱啦，咁咧，所以咧就要教训呢啲即系当时啲好冇礼貌嘅日本人咯。咁即系呢一套电影咧，就基本上系讲紧当时一啲中国人咧就俾啲外国人虾啊，咁 虾到上心口啊， 系啦， 点样自强啊， 系啦，即系我哋唔系中东亚病夫咁样啊 ，I am no sick man 咁系，系啦，咁咧但系讲到除咗东即系咩世界好公平啊，除咗 有東亞病夫，其實都有西方的病夫，係 咯， 係啊，咁尤其是西方咧，就好多皇帝啊， 嗯， 佢哋咧就係、是有病嘅。 哦，今次就真係講真嘅病嘅人啊， 真嘅病係啦， 唔 係 講衰人啊， 係 real sick man 啊，係啦，咁啊，包括我講幾個名啊，例如呢、這個等先。呢、这、一個一個人稱可愛的查理啊，呢、这個叫查理六世咧，但係嗰啲人嘅簡稱咧，其實就係瘋子啊，係咁咧，佢呢、这個應該係喺呢個佢係睇下先，呢、这個喺啊係啦，佢係應該係一個法應該係法國嘅皇帝嚟嘅，係呢個法蘭西國王嘅，咁、因為佢咧。即系佢精神，即系佢病啦，兼佢有啲点讲啦，病咗之后咧，佢个精神上都有啲问题啦，所以就不能治国嘅。咁、咧啊，另外有一个咧，我哋可以提一提咧，就系、是、一个日本嘅皇帝啊。咁咧，佢就系呢一个佢叫大正天皇啊。咁、大正天皇咧，其实咧，佢就系、是、应该系裕仁即系裕仁王啦、即系裕仁王即系而家嘅皇帝嘅阿爸，即系而家系而家皇帝嘅 grandfather 啦，即系阿爷啦， 阿爷 系啦。咁啊，大正天皇咧，佢自幼多病嘅，咁咧佢细个时候咧就患过呢个脑膜炎啦，跟住有后遗症啦，咁所以后屘咧就转成为呢个精神病嘅。咁有一个好出名嘅事件咧，就叫望远镜事件啊， 系咩嚟嘅咧？ 就系、是、呢个大正天皇咧。佢咧就係、是曾經有一次咧，就同好多外國嘅即係外國官員啦嚇啲使節咧就開會啦。咁佢突然間咧，即係佢個健康狀況受到影響啦，或者佢精神嘅狀態唔係咁好啦，佢就將咧即係桌面上嘅文件咧就捲成咧好似。即系卷咗卷成好似望远镜咁，然后咧即系喂咁你即系嗰阵时系开紧一个国际会议嘅，咁佢咧就将嗰个文件卷咗文件咧当系望远镜咁咧就摆喺眼前啦，然后就望下望下周边啲人啦咁样，咁呢件事咧就系、是、成为一种即系俾人哋讲闲话嘅一个话病嘅，咁啊自此之后咧，嗰啲人就劝退佢啦吓，即系身边嘅啲皇亲国戚咧，就不如你唔好从 政啦， 系啦，佢咪叫从政嘅，你退你直头退位啦，你要退位啦咁样啦，咁于是咧就俾咗咧佢个仔裕仁咯，咁裕仁都做咗好多年皇帝，然后就俾佢而家呢一个这个皇。啊，唔係，而家呢個王子即係亞子妃嘅老公啦，嚇、亞子妃嘅老公啦。但係最近咧，都將即係佢哋都要 set 一個後人咧，但係即係因為亞子妃咧係冇仔仔啊嘛，淨係得公主啊嘛。咁佢咧就係俾咗佢老公嘅細佬咧，就係作為咧呢個繼位嘅後人嘅。 局永是得一个，在最美也是醒来这结果。碰到怪兽攻击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可，令每晚有滴血，不知如何。偶尔会成像，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走在漆黑上坡。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恶魔。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 发现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多。闭上两眼的经过，畅看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有各山坡同爬辅助，每晚那风景千个风波，做梦的一个走在漆黑上坡，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继续发继续去，这梦里怎么可退，就继续似流水，每夜里也共对发梦，看到一双爱侣，我梦里你梦里也忙到轻烟飞水，在岁月里面奔波之旅，我就是一生功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你吗？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面具很多个，变作很多 是小花谭杏兰陀螺。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继续敏感时刻。 咁今日咧，我哋就围绕病嚟讲啦。咁到底病以前古人咧嘅理解系乜嘢嘢啦？咁我哋又讲咗呢个Hippocrates 啊，即系希氏嘅呢一个西方嘅医学之父嘅一个 誓 言啦。咁我哋又研究咗東亞病夫 啦， 名啦， 仲有 sick man 啊， 係 sick man 啊，he's a real sick man 啊，記住啊，第時你啊嚇遇到啲西人朋友，你想鬧下佢， 係啦 ，you a real sick man 咁樣啦嚇，咁跟住又講啦，有啲皇帝咧，佢哋咧都 真 係有病嘅，咁其實我覺得如果皇帝有病都幾影響成個國家噶，因為你如果思維唔清晰啊，或者你点讲咧？即系你唔能够去点啊？睇文件啊，或者系开会啊，见啲国民啊，即系你唔敢从政咁样，咁就点算咧？咁啊，国家唔会停顿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即系而家譬如讲 Covid 先啦，有啲国家嘅元首佢中咗之后咧，其实大家都惊一惊嘅，即系嗰阵子啊，特朗普佢中招嘅时候，即系大家都哇，咁佢都年纪唔 细噶啦， 高危组嚟噶，即系如果佢有啲咩冬瓜同豆腐，咁应该即系我哋要部署啊咁样啊嘛，咁跟住最后咧，我就想讲一样嘢，即系其实同病咧 又唔係有直接關係，但係咧會令到啲人咧，即係啲男人咧就覺得自己有病嘅，就係呢個男性嘅更年期啦。 哦，係咩？佢都會好似我哋女性咁嘅咩？ 系你个突然间好有兴趣， 系啊！ 你个你咩男人系有更年期嘅咩？ 系 咁啊，女人嘅更年期英文咧叫 menopause 啦，咁啊男人咧就叫 andropause， 咁咧其实咧都系因为咧一啲荷尔蒙嘅减退，咁啊女性嘅更年期咧个即系女性荷尔蒙嗰个减退咧系。都幾突然嘅，即係喺譬如佢喺一兩年間，咁啊跟住就去到好低水平嘅，咁啊即係有啲婦科醫生啊都有時講解啊，即係同我哋呢年紀嘅女士都會講解，即係話啊可能你都即係會情緒啊受影響啦，你皮膚可能會乾燥啊嚇，或者即係仲有種種嘅一啲症狀啦嚇，咁但係其實男士咧點解咁唔覺佢有咧？因為咧佢係慢慢嘅，佢話一般嚟講，男士咧佢咧就會喺四十歲打後咧嗰、那個睾丸酮嘅指數咧就會慢慢下降，咁就平均 四十歲打後 係啊， 即係早過女性噶咯。 女性 都四十几噶嘛， 女性都可能睇你早定迟啦，四十至五十啊咁样啦吓，咁但系都有啲人提早嘅，三十度问都开始，慢慢冇咗啲 estrogen 啊咩，咁男士们咧就四十岁打后咧，就点解唔系咁觉咧？因为其实佢哋递减得嚟咧系好缓慢嘅，咁大约系1% 每年嘅啫，一两个 percent， 所以就唔觉， 你就唔觉嘅，咁开头唔觉啫，咁但系你十年之后你得10% 啦，系咪啊？二十年咁咧去到60岁咧，就已经。是即是你40开始嘛，咁已经 20% 喎。咁跟住其实你睇佢喺身形上或者喺行为啊生活習慣啊，咁同埋佢个心态上会有啲咩改变呢，咁第一肥胖啦，第二佢又唔係好想运动啦，有啲血压高啊，糖尿病啊，腰围过大啊，血油太高啊，咁等等啦。 即係呢啲都係佢哋更年期嘅时候嘅症状嚟嘅。 係啦，有机会出现嘅。咁仲有就係、是、佢哋其实都会好似女士咁啦，突然间好熱啊，流汗啦、 啊。会唔会情绪大起大落发脾气啊？ 可能有啲男咁啊，心理上都會有影響嘅，見到自己好似雄風不再咁樣啦，咁啊 突然間發熱， 即尤其是咧，即係呢個性方面啊，可能真係冇以前咧咁 raw 咁樣啦，嚇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咧就變咗係呢一個中年危機噶。咁啊，但係即其實咧如果即係呢個都係生老病死嘅老嗰 part 嚟嘅，咁、你 已經步入老噶啦， 咁你因為你。不能分泌好似你后生嘅时候咁多嘅荷尔蒙，即系咁靓仔嘅男性雄性荷尔蒙啊嘛，咁样咁其实咧即系可以有啲咩方法咧，即系去改善下咧，咁样咁啊嗱，例如咧就摄取一啲即系精致啲嘅淀粉类啦，吓、例如系食下即系五谷米啊，即系燕麦片啊呢啲啦，咁啊另外咧就都可以好似女仔咁啊，女人咁样啦，去补下啲钙质啊， 吓、 等你啲骨啊会好啲啊咁样啦，咁啊同埋摄取一啲即系各种嘅蔬菜啦，就可以保护你嘅即系心血管啦，咁、啊控制下血压啊、血糖啊，同埋即系血脂肪嘅，咁仲有咧，有啲嘢咧，即系有四种嘅即系营养素咧，就一定要 keep 住有嘅，咁就可以改善呢个睾丸酮啊，佢嗰个下降嘅因睾丸酮下降嘅症状嘅，就系咧你要 keep 住食一啲锌啦，咁锌咧就喺边度可以即系、就是、有啲咩食物可以 吸收到咧？锌呢样嘢， 锌 Zinc 啊，吓咁呢样嘢咧就系食呢一个 oyster 啦，就系呢一个叫生蚝啊，生蚝啦。所以有啲人咧话即系 有嗰啲显精啊， 食完生蚝嗰晚系好生猛噶嘛，咁仲有牛肉啦，咁另外一样就系、有一个咧就系、是。 石字邊做個西啦，唔知有冇讀個西。咁佢就海鮮同埋一啲堅果啲 nuts 啊，同埋雞蛋可以啊。咁就鰻啦，鰻啦，金字邊做鰻啦。咁呢一種營養素啦，就係譬如香蕉啊，或者係蔬菜啊，同埋 nuts 都有嘅。咁仲有就維他命， 茄紅素， 維他命 D 係啊。咁牛奶啊，蛋黃啊。同埋晒太阳，维他命 D 都几紧要嘅，因为都好影响我哋嘅情绪嘅。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墙上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上。想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我尚有一寸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少一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有超过二十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大部分来自全港多区的本地个案，涉及不同社区层面，疫情有可能急速大反弹。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二十幾宗初步確診中，不少屬於源頭不明個案，涉及不同地區同行業。如果控制不好，可能引發新一波疫情。而以目前情況評估，似乎正是走向第四波疫情。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毕业礼改在网上举行，由毕业生发起在校内游行表达诉求，他们由大学站步行至本部，沿途叫口号和展示横额，有保安人员在场拍摄和作出广播警告，期间发生口角和理论。有毕业生认为校方取消实体毕业礼有政治考虑。中大发表声明，指部分人士展示港独横额同旗帜，并高叫港独口号，予以强烈谴责，以及已经报警处理。警方晚上表示，就有人在中大校园内聚集，期间展示港独横额同旗帜，叫喊港独口号，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更有部分人沿途以喷漆作刑事毁坏。对于有人在大学校园内公然违反香港国安法和进行刑事毁坏，警方高度重视，并予以严厉谴责。警务处国安处已经接手处理，并展开调查。高等法院裁定警方執勤時不展示警員編號，以及以行動呼號取代，不符合人權法規定。記協和前通識教師楊子俊等人提出的司法覆核勝訴。法官強調，當蒙面警員執勤時，有需要讓人識別，有關制度不能夠靠警隊內部機制。 判詞同時指出，投訴警察科和監警會的投訴警察制度不符合人權法有關獨立調查的要求。記協主席楊建興認為，警方應該立即指示前線警員執勤時清楚展示編號，讓記者和公眾監察。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說，不認為警方蓄意違法不展示編號，會研究判詞，了解 有什麼需要跟進。警方表示会同律政司研究相关判词，检视同适当跟进。十二名港人被扣留在内地近三个月，十二港人关注组在社交网站表示，其中七名家属早前收到亲人的亲笔信，但信中有可疑之处，令家属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关注组表示，一直无法和十二名港人有任何直接沟通，因此对信件内容存疑，又指信件中对看守所的描述和中国律师所反映的情况有很大分别。他们重申希望有关当局允许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让家属和当事人直接对话，并告知官派律师姓名和联络方法，以及提供委托文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307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56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94，瑞士法郎0.913，加元0.309，人民币6.58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86美元，卖出1861.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星期五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施主咁又何必呢？ 爱上一个错的人，有人会选择尽早离场，有人呢就会好似上瘾咁不能自拔。越爱越痛，越痛越唔想抽离。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妍，编曲Johnny Yim，监制魏景云、何哲图。 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被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谷子乔不能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究竟是师培比我哋估嘅嘢冻啲啊，定系我啲脚冻啲啊？ 我形容俾大家听，冻噶，一块铁嘅物体嚟噶。我估啊估啊估，刮痧啲 friend 系啦，就系、是、刮痧板。呢、這、一个刮痧板比较特别，因为佢系玉石，咁所以就咩啊？ 玉石 啊！ 好难， 系啦，难到我哋唔识笑，都谂下咩嚟噶。 系咯。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陈尚诗，认真做。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如果要你俾分波成十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俾八分佢。之前咧同我对 band 嘅鼓手 Sophia 咧咬手瓜，我都冇谂过个男仔会咬输俾佢。咁如果俾好低分波成嘅话，咪好惨咯。 我是乐队 Fiesta 的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援会。 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 好，今日朋友圈请嚟呢个嘉宾系朱真若华。 Hello， 你好， 你好啊。 系啊，继上次同你倾完偈之后，好挂住你。因为咧，我发现咧，你真系一个好开朗，系我好中意嘅女仔嚟。 哦，多谢你。 系啊，我觉得系好沟通到咯。 系 呢件事唔系一件十分错嘅事。 多谢你，我哋系夹到嘅， 夹到嘅， 我哋星座都夹到嘅， 系啦，OK 嘅。即系你讲开星座啦，今次有首歌叫《十分错》啦，你会唔会都系一个比较硬颈嘅人呢？ 會啊，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即係有陣時去 handle 一啲事情咧，都好係處女座嘅，即係好似好眼鏡咯，學你話齋咁樣咯。咁但係又可能面對感情嘅時候咧，就 好軟弱， 係啊，軟咗咯。但係嗰種眼鏡係可能對件事是軟弱啦，即係可能即係個男仔要求我咁樣咁樣做，咁我咪啊好啦，因為我中意你啦。處女座係好硬頸嘅，但係反而去到感情嘅方面，我自己就好軟弱啦。 係，咁軟弱到係點咧？係咪真係就會俾人蝦踩上心口嗰啲咧？ 好零分咯、啊，成件事，即係好似嗰首歌咁樣咯。其實係會為對方做好多嘢嘅，咁但係可能佢 in the end 都覺得係你唔夠好啊，或者佢會好似挑緊骨頭咁樣，你會開始發覺到佢係咁。即係因為對我嚟講，喺一段感情裏面你係要包容，學識包容，唔好同埋好都要包容噶嘛。咁但係佢就好似 kind of 不停都會揾到一啲你唔好嘅嘢，跟住又會講咯。不停系咁讲咯，咁但系我硬颈嗰方面咧，系纯粹觉得啊，我一定要做得到咯，我唔可以俾你睇死，我 系 懒嘅又好，或者我呢样嗰样唔够好， 我系会有呢种嘅，将佢变成针嗰啲咧， 系啦，我系会呢种硬颈，咁我又唔知道其实即系喺感情上咁硬颈系咪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对我自己咁。真的很浪時間的嘛，如果即係個個人真的不啱的話， 你眼鏡到點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眼鏡到，我試過挨佢噶， 挨呢個好小事啫。 係咩？ 係啊。 係咩？啊，唔知喎、啊。 我見阿林欣彤之前喺新聞出佢前跪添，我嗰下就真係好惡言啊！ 跪喺邊先？ 我就覺得唔得。我睇個新聞同埋睇嗰個嘅佈置就話佢係希望偷食嗰個男朋友喺翻自己身邊。 哦。 哇！真係我就覺得又係嗰啲好苦咗自己嗰啲，但係又唔係自己錯。 係。 我眼鏡咗呢度嘅。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冇錯 我試過真係追翻佢翻嚟嗰種咯，但係 kind of 我而家諗翻起都覺得，即係會唔會係佢玩緊我啊？定係佢真係想俾個機會我，即係開一啲好可能有少少無厘頭嘅條件咁樣咯。咁係純粹我哋唔知揸緊車嘅，跟住又嗌緊交啦，跟住去到一個位咧，咁都安全停得到架車嘅，咁就停低咗啦。跟住佢係選擇，即係我諗。那個車如果他要走回家是大概走15分鐘左右，他是生氣到跳了出車，然後他走回家這樣，是的，然後我就心想，做什麼事啊，那我就停下了車，我又沒有開車， 你都生氣嘛，你當然走了， 不是啊，我追著他咯，然後他是好像是回到他家裡那樣的了， 咁我 office 我唔會追到上人哋屋企咁樣啦。咁佢未行到上屋企嘅，但係佢就跟住我就唔知再打個電話俾佢啦。跟住我話即係啊，我點樣先可以氹得翻嚟啊咁樣。但係我嗰陣時好似就已經差唔多翻到去我架車咁滯噶啦。咁佢就話啊，如果你依家可以即刻跑到過嚟，我未上屋企，咁我就同翻你一齊咁樣咯。咁我就追咯，我就奔跑啦，即刻。 系，但系你最后嘅奔跑 冇啊，佢都上咗翻屋企咯。 像个自由神，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颁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 哇，其实呢我想讲呢啲男人即是我发现有一有啲係真係咁变态喎。但係呢我好奇啦，之前你有首歌好 hit 嘅零分。零分同十分错其实都好似一线之差，争少少嘅啫，係咪呢？ 其实你可以当是三部曲咁样，系因为即系切肤之外，我前一首歌都系即系讲一啲即系悲伤啲嘅情歌咁样啦，跟住就去到零分啦，跟住就去到十分错，咁所以其实即系一个三部曲，都系一个故事嚟嘅。咁同埋即系我都唔介意同大家分享，其实系同一个人 inspire 到我嘅，系啊，呢三首歌嘅故事都系佢。inspired 到， 好彩嘅就係、是、即其實我唔知道用唔用好彩形容，十分錯就已經係一個 ending。因為你頭先嗰三首歌裡面，一首慘啦，《潛夫之愛》，跟住零分再慘啲啦，十分錯已經係慘到係你已經冇得再慘。 我十分錯係完咗呢、這個即係呢個關係咯。我就覺得其實我覺得十分錯就唔係最慘嘅，因為最嬲尾 at least 係即係俾到一個答案自己咯，係啊。 但係最慘嗰樣嘢就之後再翻唱。 哇！哎呀， 咁你有第四部曲 啦。係啊，即係我希望唔會，唔需要啦。 唔係希望啊，直情唔會啊。對自己好啲啊。 我要係啦，處理咗，發作多啲。 一个咁差嘅男人啦，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啦，你系嗰阵时俾人蒙住一只眼，因为成日好多 好多时嗰啲系咪醉咗啊？你嗰阵时 throughout the relationship 我醉咗， 系啊，即系成日话男人唔坏，女人就唔中意噶嘛。你信唔信女人真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定理，就系你越觉得佢唔得，或者你越觉得佢坏，你就反而就真系会中个头埋去嘅咧？ 我觉得可能一开头即系细个啲嘅时候会咯。因为即系好似中意即系新鲜感啊，即系好中意 spontaneous， 即系中意啲 unpredictable 啲嘅男仔咁樣啦。但係依家其實反而係好想即係揾一個好 stable 嘅，咁可以結到婚嘅對象咯。係啊，即係我唔需要太多 surprises， 即係唔好再有呢啲咁刺激嘅，唔需要，已經經歷過㗎啦。係啊， 因為我哋年紀漸大。 已經唔係十七歲咁樣嗰陣，即係細個，即係可能十八歲嗰啲係啦，就可以即係 explore 一下嘅，即係咁可能你自己即係都未成長，咁即係都未清楚自己係中意咩 type 啦，自己需要啲咩，但係真係我覺得係自己成長咗、長大咗，咁就覺得啊，其實我比十年前中意嘅嘢或者追求嘅嘢真係好唔同已經。 咁你而家諗返起以前嗰陣時嘅你啦，即係會唔會都係嗰個畫面就係得啦，我唱埋呢幾首歌真係唔好再諗啦。因為我會唔想諗返以前我嘅經歷囉。 哦，但你唔會有陣時即係你都會感恩，即係你有過呢啲嘅經歷，咁 令自己成長。 係啦，令自己成長。我會即系我系会想咁样去 remind 自己咯， 但系再一次讲，佢唔配你俾三首歌去。 唔系，但系都即系其实 in a way 系赚咗，即系我净系即系 spend 咗 time on 一个人就可以有三首歌，系咪？ 但系你伤痛得咁辛苦， 系嘅系嘅。 嗱，讲完呢一个嘅爱情经历啦，我反而想问一下，有冇一啲事你系反而觉得明知唔 work 嘅，但系你继续去尝试咧？我是跟某一个星座的人呢好不夹，讲緊朋友啫。不夹到呢是我尝试过跟几个这个星座的人做朋友。 都不得。 都不得。 嗯。 是啦，怪怪的的感觉。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我是 exactly, 是你的故事咯。我都试过即是某一个星座啦。咁我就冇话身边即是有再即是刻意问其他朋友是不是这个星座啦。但是我觉得是星座的问题来的。因为我真的跟这个人get along 唔到嘅程度，即系我要，即系可能真系 search 下佢嘅星座出嚟啦。 咁 跟住就睇佢嗰啲嗰啲 characteristic， 跟住系夹晒咯。佢哋系，我唔知道我咁样讲，大家会唔会估到咧？佢哋自己都好眼镜噶。 系啊。 佢哋就成即系好似一只 好有记性嘅， 即系啲猫系想有你嘅 attention 啦。但系当你一摸佢嘅时候啦，可能你问下佢啦，咁佢就会唔睬你嗰啲啦。呢一种嘅性格，咁我就唔係好明白咯，因為我即係如果我想有人關心嘅時候，我係會直接同人分享，我今日唔開心，你可唔可以陪我咁樣？即係我哋係我處理咗好直接嘅，係啦。咁但我就唔鍾意啲人即係好即係兜咗成個圈咁樣都未 get to the point 咁樣嘅。咁所以就 kind of 同呢種人就唔係好即係相處到咯。但係我都依然即係試過呢個朋友，即係好堅持想同佢 friend 到嘅，因為我哋即係嗰陣時咧係同一個工作嘅環境咁，咁有好多 mutual friend， 咁都係成日都會見住嘅啦。咁所以就即係我唔需要多一個敵人，係啦，咁可以咁樣講。咁但係就真係 work out 唔到咯，因為我真係係去到一個 point 係可能我覺得佢好鍾意咧，好大聲咁樣笑啦。我哋好衰啊！咁样讲， 我识唔识噶？ 唔识噶，唔识噶，唔系关于音乐，即系唔系呢一行嘅人嘅，好耐之前噶啦。咁即系去到一个 point 系好大声咁样笑咧。咁其实有其即系我可能嗰日冇翻 office 咁样啦。我之前试过有另一个同事，佢会录音俾我听，佢笑到几大声咯。即系佢都同我 complain 话，你睇下佢，即系唔系得我一个咁样谂嘅。 唔不过我哋你新嘅，我哋要包包底嘅。我哋自己对自己都有好多缺点嘅， 系啦系啦， 都好多人未必接受我哋嘅，明嘅明嘅。 金色的忧郁倒映你眼睛，灰色的铁路装了叹息，热闹是幻境，偶尔也冷清，孤单一个， 孤单一个 不清醒。地球在发抖，怎么这路途太颤抖，或者我俩未舍得放手。 Cause when I'm loving you， 全为你燃烧，所有错失 错，让我跟你继续剖析困扰。人类的可笑，坐在破裂时看天呼叫，收不得到这最爱。Cause when I'm loving you， 为你燃烧，所有错碎古镇统统不紧要，沿路就放尘嚣，又十里落得到你浅笑，在途上一起心跳。 朋友方面就是我咁样啦。又有冇一啲嘢咧？就系、是、譬如工作方面或者生活方面、就是，就系你坚持自己冇错，跟住明明原来系你朋友误会咗，或者原来佢即系你知感情方面，例如啊，即系感情方面最容易咧就是，哦呢、這个男仔唔好啊，你唔好同佢一齐啦。 系， 结果佢就捉住招，佢就会死死地气翻嚟。John 啱嘅咁， 类似系咁样啦。我个 best friend 啦，咁佢就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噶啦，咁佢就即系想纹身，纹佢第一个纹身啦，咁原来就系佢男朋友个名啦，咁我就同佢讲咗一句，即系嗰阵时咁样咁直接，可能有啲衰啦，但我真系 literally 我系同佢讲，啊，你一定会后悔嘅，但系你后悔嗰日，我依然都会喺你身边嘅，因为我系同佢一齐去纹嘅， 同埋其实真系忠肯噶、哦，即系我成日觉得最错一样嘢就系你纹身应该系为自己纹，你唔系纹第二个。 可以為第二個人紋， 啊、 真係唔得啊！我有幾個紋身，但係真係好彩，我唔係為任何人紋嘅，係我自己中意啊。係咁 ，anyway， 即係我咁樣講啦，咁佢嘅話，唉，蔡咁講噶，咁跟住就即係。隔咗一兩年後，咁我真係同佢去補紋身咯。 係 ，I told you so 我但我依然喺你身邊咁樣咯。 又或者佢如果真係紋咗呢個嘅話咧，佢又唔想剝，即係除咗個紋身佢咧，清個紋身嘅。譬如嗰個人叫阿 Tom， 紋咗個叫 Tom 啦。佢第日揾個男仔個名應該叫 Tommy。 哦， 如果唔係佢真係搞唔掂。 唔係啊，咁佢就即係紋，即係 cover 咗個 tattoo 咯。咁係之前一個名嚟嘅，但係依家就即係佢好似問咗 公仔咁啊， 系咯系咯，一個公仔咁就 cover 咗噶啦，咁係見唔到以前前度個名噶。 但係其實都真係辛苦啊，又要問多次。 辛苦噶，因為你加 on top 係痛過即係、就是、你乜都冇嘅時候嘅。 啊，係噶， 係啊， 我以為清先至係再痛啲喎。 清係最痛噶，因為我清過。 系，我记得你上次同我倾偈，你有讲过呢样嘢 啊。 但我唔知道原来加落去，只不过再加啲嘢啫，都痛啲噶。 都痛过系比冇嘢嘅时候嘅。 哦，原来咁、啊。 因为你啲肉已经系即系 kind of 佢话即系烂咗 ，not 烂咗，但系佢已经系、like, you know, 帮你破坏咗啲嘢， 系啦，破坏咗啲嘢噶啦。咁、所以你再更加破坏系 apparently 啦。我未试过补。紋身嘅 係咁我想問一下阿 Jude 啊，即係去到而家啦，即係十分鐘就有三部曲啦。咁你會唔會已經喺度諗緊你未來之後係咪都係再整幾部曲啊，定點樣咧？ 我幾中意呢個方向嘅，幾中意呢個幾部曲嘅方向嘅，因為即係 obviously 如果你一開波開得好啦，咁即係吸引到多啲觀眾去即係聽一下 the rest of your story， right？ 同埋有好多時即係。可能感情上啦 ，especially 你一首歌系讲唔晒嘅，系、啊，咁同埋我觉得画面上，因为即系我自己都中意拍片啊、影相咁样啦，咁就会觉得啊，如果画面上真系可以有一个三部曲啊，有个 storyline 咁样，其实 visual 上嘅嘢即系都会可以靓啲咯，可以即系。花多啲心機落去做一個，即係好似微電影咁樣咯。MV 係， 我正想講喎，你不如整個劇場版啦，三首歌連結。我正想就咁講，原來我同你真係好夾 噶。 咁除咗呢個之外啦，未來阿 Jude 嘅音樂又會係點樣嘅咧？會繼續都係呢個三部曲，頭先你講咗啦，都希望係咁嘅。但係係咪都係咁虐心嘅，咁痛苦，定係啊唔係啦？我之後就可以係。小开心、大开心，仲超过大开心， 開心结婚咁样， 会唔会咁咧？ 我希望我个 personal life 系咁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曲风啊或者题材嗰方面就即系未定咯。但系又唔想话 set 死咗，哦，一定系要做摇滚嘅，一定系要做即系悲伤。情歌咁樣咯，冇 set 死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即係我仲有好多 kind of 題材啦，都未 explore 咯，咁所以就 唔会 set 死自己。 嗯，咁喺呢一度就而家我哋听十分错啦 Jude 嘅歌曲啦。咁希望之后落嚟嘅歌路咧，真系希望可以之后嗰三部曲就系睇到你结婚嘅。 哇哇！ 啊，今日 thank you 晒 Jude，thank you， 拜拜 拜。 可开声反驳吗？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也忍让步最多。 他挑剔数你的错，珍惜你没有太多，长期地要忍气，难道你真的好过？寒风无功我费罪，讲一句说我关心到十三。自信心都给踩碎，请不要何来要几次求情爱下去，原来爱也是罪，对我人拥有每天踩死罪对，还责怪我枉自怜惡，你暂定一证据妄想争取暂时做对。 系十分错啊！歌曲名字咧就系十分错啦，但系咧主唱嘅就系阿 Jude， 今日嘅朋友圈亦都系佢啊！今日咧又认识咗 Jude 多好多，咁啊而家要听一节十二点新闻啦，拜拜。